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明天未来生活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有事 有事， 我们这期要谈论的话题是南亚地区 回家并不遥远的守望。 你知道哪个词全世界的发音是一样的吗？ 十年来 巴基斯坦当地时间 媒体扮演好大众传媒者的角色。 大家 下面就让我们听听大家的声音。 原创音乐是不会到 事先在暂时的不要让发现同学 的话他听的会消化的每次的声音。 电视与新闻学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学院， 实时新闻评论， 倾听大家观点， 这里是 有事大家谈。 这个事件挺让人感觉到痛心，一是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二也会影响到公司的信用。 就算有好的出发点和坏的出发点，都不应该去用别人的隐私然后来获取自己的利益。其实这个后果我觉得已经很严重的侵犯了别人的人权。 不仅仅是 Facebook， 包括一些大公司的网站都存在许多泄露信息的事情。通过这个事情，我们应该更加提高警惕，尽量的少泄露，或者说做到避免泄露自己的隐私。 信息安全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挺大的问题了，在现在的我们来说， 最大的受害者就是这些用户。 脸书的危机足以表明，数据滥用将会带来不可控的后果，对数据的保护暂时用力也不为过。 在科技发展的同时，这些企业应该思考自己的道德的底线，一些企业的社会责任。 同样的周五，不同的声音。 同样的周五，不同的声音。 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五与您准时相约的 有事大家 谈。我是子豪。 我是文杰。 文杰，问你个问题啊。 嗯。 你最近打车吗？ 打车？ 对，用手机软件打车。 有时候吧，有时候会打车。 那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做一个实验好不好？ 嗯，什么实验？ 就先。 咱们录节目呢，正经点儿。 我们先一起来把滴滴打车这个软件打开。 嗯，好。 然后把出发地定位在中蓝公寓。 嗯，中蓝公寓。 嗯。目的地呢，就写到，就远一点吧，写到北京西站。 哦，好的，你这是要干嘛呀？ 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啊。 好了。 嗯，那儿价钱出来，你那儿价钱出来了吗？ 嗯，出来了。 多少钱？ 快车是82.7块。 我这里是84.7块。 啊？ 我们差了2块钱。 嗯，真的哎。为什么呀？ 其实很奇怪，我们同时打车，出发点、目的地都是一样的。 嗯。 但我就是比你贵2块钱。 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滴滴出行知道你是土豪呗，打土豪分田地嘛。 我不是土豪啊，不能这么欺负人，是不是？虽然只有2块钱， 可能两块钱放到地上有人也不太会去捡，我就会去捡，我真不是土豪。 哦，但其实就一两块钱嘛，大家也不太会在意的呀。 而且这个情况不光出现在我们之间啊，刚才在录节目之前，我已经和其他的组里边的记者编辑都试验了一下，大家的钱普遍都是在81到82块钱这一个区间之内，但是唯独我超越了83块钱，现在是83块7毛钱。 看来你真的是个土豪。 哎，太惨了。 那你也挺惨的，你想想，虽然说是一单一两块钱，但是你如果每天都打车，每天都打车，那这个翻倍积少成多就积少成多就很多了呀。 这个细想下来真的特别不合适，不光是我打车比别人贵，也会有人打车比其他人要贵，积少成多，本来中国人就多，积人也成多。 对， 那么这个差价其实是非常大的。 对，那这样看来滴滴出行每天在这个基本的挣钱的基础上还要再往上多挣一些呢， 实在是太坑了。这个就是前两天在网上特别热门的一个话题，叫大数据杀熟。 大数据杀熟，哦，我听说过，就是说有一些软件或者是一些商家，他会给老顾客的价格比新顾客的价格要高一些。 对啊，杀熟嘛，熟人都被杀了。 哎，其实除了这个滴滴出行，好像其他的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啊。 这还真不是唯一的例子，而且这个也不是国内仅有的例子了，国外也有。就比如说前段时间 Facebook 的数据泄露事件。 其实这样的行为真的是很过分了。 我们这一期节目啊，就是要从 Facebook 的数据泄露来看大数据下信息的利用与保护。 监控不足，信任破产，隐私泄露引发危机，监管缺位，机制缺失，数据安全如何保护？ 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十分有幸的请到了网络营销专家浪兄。老师你好。 大家好。 老师你好。 那么关于这次的 Facebook 数据泄露，其实能够看到 Facebook 在大数据背景下，这个应用搜集到的关于用户的住址啊、性别啊、各种各样的信息其实非常的详尽。然后呢，其实用户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已经把自己的信息泄露给了这些网络上的社交平台。 嗯，是的。嗯，那我想问一下老师，您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那您对于这种情况的感受是怎样的呢？ 这种情况哈，不仅我，其实每个人都会遇到。 嗯， 比如说你到淘宝上， 嗯， 去订了一个衣服或者一个箱包，然后你再去看今日头条，你就会发现它大量的相关的推送就来了。 嗯，对。 其实在网络，现在的网络平台非常的发达，数据相关的技术也越来越全面。有一个词儿叫用户画像，就是这些网络平台会根据你平常的这些使用的情况来为你定制一个精准的画像，再为你来进行相关内容的推送。那么您觉得这种情况在现在的这种网络时代是可以避免的吗？而且更何况他们又发生了这种关于数据泄露的相关消息。 这种情况啊，不仅不能避免，而且以后还会更加变本加厉。但是你放心，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事情会屡见不鲜，甚至慢慢会成为一种制度化。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是一个被技术推进的产物。 嗯嗯，其实像这样的情况，它如果是仅仅用于内部销售，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可以，就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有一些平台，它是把从这个平台得到的用户的信息，然后再卖给另外一个平台，对于这样的行为，其实就是很过分的了。 这种行为不是过分，它是触犯了法律，因为它用客户没有允许的方式出卖你的个人信息，并且进行商业化的操作。相关的法律肯定有，倒卖个人隐私，包括我们国家公安部现在就在重点抓。 嗯嗯， 他们专门有一个网络警察局，就是抓这种的。 嗯， 但是这些人可以用各种方式来巧妙的规避或者打一些擦边球。更何况有的人，比如我们这些普通的用户， 嗯嗯， 你又能够举证你这个隐私被侵犯以后给你带来多大的损失吗？是500块、5000块还是50000块？ 对， 你都说不清楚哪里给你立案。 嗯， 一方面我们都清楚自己的个人信息呢会在网上就不经意的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到一些商业公司也好，甚至像这个事件当中他们背后有一些政治方面的关系也好，但是我们其实换句话说，已经到现在这个社会，我们完全离不开这些数字化的和信息化的东西了，我们只能选择这种被动的局面嘛。 嗯， 只能选择，原因很简单，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伴随你们最多的是谁？就是手机。 对， 不是笔记本，不是父母， 嗯， 甚至不是书包，就是手机。然而手机就是一个大量的导致你的信息被泄露的地方。你想别人拿到这个多有价值啊，就像你刚才讲的一样，它不仅有经济的价值，它还有政治的价值，它还有很多比如和医疗相关的，这些都是很大的产业啊。所以说以后啊，只有用立法或让法律更细化来做到一些规范，你要想把这一点禁止哈，随着科学的发达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以后你的脸走出去就会被识别，你的生活习惯像现在一样，所有的导航你喜欢去哪里他都知道，最后你喜欢去的是哪几个商家他都知道。 那对于中国其实法律还没有细到那个地步，那在国外有没有一些相关法律可以供我们参考呢？ 国外呢表面上比我们更细更严， 嗯， 包括你看据我所知在欧洲在美国有的州，他们现在都要求这个摄像头， 嗯， 甚至对汽车的抓拍的摄像头有的都必须撤出，会越来越少，表面上是这样， 嗯嗯， 但是他们仍然和我们一样也是大量的使用手机， 嗯， 这个信息包括这是美国爆出来的事儿，你就看出来， 对对对， 是没有真空的，太阳下面没有真空，在地球上， 嗯， 处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我觉得这种不安全感非常强。像刚才提到是跟我们的利益有关了之后，我们会来关注这些事情，但是不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已经失去了这种权利？就比如说各个国家法律当中都有的隐私权， 在今天这个时代没有隐私权，隐私权就是忽悠你。我给你举个例，尤其是我们的安卓系统，你发现没有，你下载的那个小小的个 APP， 它要求你的权利有的是会多达27、28项，地理位置、通信度、读取信息、麦克风甚至指南针，它其实就全部把你的隐私全部收集跑了。 嗯，对，但是对于这样的情况其实大部分年轻人还是麻木的，因为他感觉大数据带给他的便利其实比与隐私相比来说可能他们更看重其中的便利。 很多人有一个误解，他就会觉得我每年消费很低， 嗯嗯， 我没什么隐私啊，是吧，大数据没把我衣服裤子脱了。其实他不知道你这种群体是几千万几亿人，最后叠加起来的商业价值大得可怕，而且这种大数据现在还好，还用到这些客单价，你打个车客单价能有多高， 嗯， 你买个皮鞋客单价有多高？但是你知道以后吗，它完全应用到一个大健康里面，这个客单价就高了，你得了病，这个病床和那个病床可能就是选择手术不同的医生不同医院就是几十万几百万了， 嗯， 这种以后在大健康这个领域全部应用进去它就厉害了。所以说我们以为我们没有损失什么，但是实际上人家从你身上已经赚得足够多了。 还有一点是，如果站在平台的角度来说啊，其实平台用大数据来分析用户都是为了赚钱，可以这么说，都是为了商家的利益。但是就像这件 Facebook 的事爆出来之后，能够看到他们的股价在第二天已经缩水了好几百个亿，这样的下场是每个商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那么风险很大。 对，他们是不是就是在行走独木桥，一下不小心就会摔得粉身碎骨？ 不会，你把商人想得太善良了。你注意看，我今天把话说到这儿，过一段时间股价又反跌了，这件事情就像空中的云一样，最后全部飘散了，没有人再来提，而且最后又有人提出来，岂止是 Facebook 啊， Twitter 这些全部都在搞这些，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在搞这些，然后政客们又去吵闹，法律专家又去纠结，国会又来讨论，最后一两年两三年过去了，科技再一进步，最后就无孔不入了，挡不住的，只不过就是现在被人们关注一下而已。 那您觉得随着这个科技越来越发达，云技术也越来越发达，那现在这种大数据它到底是一种机会？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大数据到底是一种机会和便利，还是一种危机？ 它是双重的。我不知道你们看过一个电影没有，叫《楚门的世界》。 嗯， 就是这个人啊，其实是在全球直播的过程中生存。我们现在就有点像这种，他的机会就很多了，我们就不讲，他的危机肯定有。 嗯， 除了涉及到隐私以外，甚至给你的安全都要带来问题，尤其是未成年人。但是这种东西，我觉得作为一个社会，包括美国来讲，他肯定会有更细的立法。它更有一些，我觉得我个人的观点是，我们要设立一些红线，或者称之为底线，有几样东西你不能碰， 其他的来慢慢谈，把它引入到商业机制。哎，比如说利益可以互享，哎，你用了我的利益，你总要分点给我吧，这些好谈。但是有几个红线不能碰，如果哪一个公司触犯了这个红线，我们怎么处罚？我觉得最多只能做到这一点。 嗯， 其实照这样看，如果乐观一点的话，好像社会会往一个更加有秩序、更加安全的方向发展。 中国一句老话很有道理，叫船到桥头啊，自然直。其实发展到那一步，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各方面的安排、技术的处理，有矛就有盾。所以我觉得，第一，我们不要杞人忧天，觉得明天地球就要爆炸；第二呢，我们不能不重视，就说，哦，他们侵了我们的权，我们就活该，我们没有办法。 微博大家谈，我们来听一听博友们的观点。博友 ZK 说，其实也没必要太过恐慌，遇到事情啊，多留个心眼儿，保护个人信息。比如处理旧手机的时候，格式化后再送人。外卖包裹呢，用黑笔涂抹个人信息处，别贪小便宜，随便给别人手机号。在本环节呢，我们也请到了记者王鹤飞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观点。鹤飞你好。 主播你好。 看到 ZK 这样讲，你心里怎么想的呢？ 嗯，我觉得他说的其实挺对的，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其实是没有这样的一种自我保护意识的，他们会觉得这些信息被人知道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然后但是很多人就是在收集这些信息，然后骚扰信息就接踵而来了，甚至是诈骗信息、短信啊、电话这样。然后但是呢，话说回来，光提高个人的维权意识是不够的，像我之前就有看过一些新闻，就比如说我们寄快递的时候，公司会有留那个保留快递的底单，然后呢就会有很多的快递公司会卖这些底单来赚钱。其实这些底单上也有挺多的个人信息的，比如我们的家庭住址啊、电话啊、姓名啊这样的。嗯，就像这样的信息交易，其实我们是防不胜防的，所以我觉得还是不只要提高个人的意识，还要完善我们的法律，加强监管。 是，我记得我最开始在淘宝上买东西的时候啊，这不是寄过来有快递吗，然后我处理那个快递的盒子，我就会拿黑笔把我的名字啊、还有地址啊、联系电话都涂上之后再扔。但是后来因为买的东西越来越多，就懒得去处理这些盒子了。其实这种也不太好，就像刚才说的，会有一些有心之人来去利用这些快递单做一些违法的事儿。好的，谢谢。 谢谢主播。 博友深山老林一棵松说，当许多人都激烈呼喊卸载 Facebook 的时候，我更觉得应该把目光投向应用开发者和那个分析公司，试图通过获取千万人的数据，把握人的心理动向，甚至欲图引导政治形势，还给自己的野心美其名曰心理学家用于做研究的应用。我们今天也请到了记者王俊霄，让我们来听一下他对这条微博的看法。俊霄你好。 主播你好。 嗯，那你对深山老林一棵松这个博友说的话有什么看法呢？ 我觉得不管这个分析公司是出于好的出发点还是坏的出发点，它泄露了隐私、用户隐私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隐私保护是公民的基本人权，所以它侵害公民人权这一点也是肯定的。我觉得这对一个企业来讲是一个极其不负责任的表现。在大数据背景下的企业，我觉得在为公民带来便利的同时，还应该去思考自己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以及这个企业的道德底线。我觉得应该在不侵害公民权益的情况下去经营公司。 嗯，对，首先呢，当我们选择了这个软件，选择了这家公司，就说明我们对它是有基本的信任的，但是它却利用我们的信任去做一些这样的事情，真的是让我们很失望。这个大数据真的是把所有上网的人的他们的所有的爱好啊、生活习惯呀、信息给掌握的特别的全，而且现在呢，大数据也开始用于引导这个舆论了。好，谢谢俊霄。 谢谢主播。 资质审核，严格把关，加强防范，积极维权，完善法律，及时监测，数据时代，安全为先。 录完这期节目啊，我刚才在休息的片刻打开了手机，然后看到今日头条给我推送了一个关于中国传媒大学考硕士的问题。 是吗？ 对，然后我就很奇怪了，其实这个软件我是几乎没有打开过的。 那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可能给他开了定位的权限，然后他知道了你处在中国传媒大学附近，所以会给你推送相关的内容。 哦，可能是这样吧，或者是别的软件向他就是说出售了我的信息之类的。其实你如果说真的是地址权限的话，我真的没有注意到，因为只是我们轻轻一点的事情，你可能都没有看清楚他要求你做什么，你就想哎，确定就好，确定就好。 嗯，很早以前我在网上曾经看过一篇文章，他说所有的 iPhone 用户都应该重视一下。我说重视什么东西呢？然后点开一看，他就告诉我们，其实在你的 iPhone 的设置当中有一个藏得很深的定位服务，它一般是默认打开的。 嗯， 这个定位服务可以干嘛？它就可以记录你每天去哪儿，经过了哪儿，它甚至可以判断出你的家和公司的位置在哪里。 嗯，你一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了，我的百度地图，我从来没有设置过任何的我的家在哪儿，我的公司在哪儿，它就默认把中国传媒大学设置成了我的家。 啊，因为你经常在这附近。 对，应该是这样的。 特别是他们会有一个时间段来划分，比如说晚上经常去的地方，就是家。 嗯。 白天经常去的地方可能是工作单位， 对， 或者经常去的娱乐地点。 嗯。嗯，对。 那么如果在未来社会，我们可以畅想一下，也许在那个时候呢，我们都会有一些可穿戴的智能设备，甚至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芯片也好，什么东西来证明我们的身份也好， 编号 可能都会变得非常的方便。但是我想如果到了那个时候，那社会可真的是透明化的社会了。 嗯， 因为这样的话，可能我们的说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想法都会被记录下来。 其实不用很多年之后，我们现在在网上的所有的想法已经被记录下来了。就像之前说过的，可能你觉得你的一言一行只是在网上发表了一个言论，但其实在网络背后可能藏着很深的东西。 啊，如果你触犯了某些条文的话，很可能警察叔叔就来你家敲门了。其实不管是信息技术还是大数据技术，我们都不知道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对， 想说的一句话呢，就是技术本身是没有错的，那些居心叵测用这些高新技术来为自己谋私利的人才是最可恶的。 其实说商家的目的就是赚钱嘛，但是与其把心思放在这种地方，可能并不如放在一些加强你的软件的质量啊，或者是更加提高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的感受这种方面来的要实在一些。 嗯，就像 Facebook 经过了这一场数据泄露的事件哈，其实还没有完全结束，他们的股价已经下跌了好几百个亿，也许某一天还会再上来，但是有一个不可逆的是，他们流失了近300万的年轻用户。 嗯，我想尽管如果之后这些年轻用户可能还会选择再把 Facebook 给下载下来，但是尽管下载下来了，我想也肯定会有一些防备的心理，也不可能是完全相信他们了。 更何况在这些软件市场当中竞争力这么强，这一家不行了，我还可以用另一家。 对啊，选择那么多。嗯，其实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作为我们普通大众来说，能做的真的很少，能控制的也很少，那我们能做的呢，可能真的就是只有自身了。我们只有加强这个维权的意识，只有加强这个 自我保护的意识。 对，然后把所有的我们的隐私给尽量的保护好，不要轻易的向别人泄露，只有这样呢，才能让我们真正穿着衣服走在大街上。 嗯，而不是皇帝的新装啊。 嗯，对。 播音子豪， 播音文杰， 代表责编吴雨晴，编辑贺雨涵、乔新宇，制作谢佳琪、张华元，记者赵宇轩、张依妮、王俊霄、王鹤飞。 更多资讯请关注新浪微博广院广播台有事大家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You gotta turn the shit up. When we up in the club, all eyes on us. All eyes on us. All eyes on us. See the boys in the club. They watching us. They watching us. They watching us. Everybody in the club. 是十八岁的青春。 我们的十八岁。 还是23岁的酒局下半， 酒局下半转啊转，我把帽子反戴，还在期待逆转。青春像是一场棒球比赛，三人出局，明天还会有新的舞台。就在青春的酒局下半， 是睡在上铺的兄弟。

阿杰老师配过《甄嬛传》里的温实初，《古剑奇谭》中的男神苏苏，季冠霖老师的甄嬛和芈月更不用多说，而《太子妃升职记》里的张鹏鹏，《古剑奇谭》中的风晴雪呢，都是乔诗雨老师配的。 哦，你说了这么多，你举的例子怎么都是电视剧和电影啊？ 哎，你也注意到了，不过大家可不要被误导，以为配音演员只是为电视剧和电影配音。 嗯，是的，那让我来给大家科普一下，配音演员呢，应该配音的领域是译制片与动画片。老一代的配音演员，例如乔真老师、丁建华老师、童自荣老师等，都在上海电影译制厂等译制厂，主要代表作品呢，也都是《魂断蓝桥》《佐罗》这样的译制片。 哎，你这样一说我想起来了，童子荣老师在佐罗中那红丝绒一般的华丽声音， 女士们先生们摘一下你们的珠宝。 可是现在大家英语水平还有素养都提高了嘛，字幕组呢也层出不穷，译制片的数量是越来越少，译制片呢也就越难有配音演员的一席之地喽。 嗯，没错，在早些时候呢，动画片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发展的如火如荼，所以说啊，配音演员不得不为电视剧与电影配音。 但是我觉得配音演员为电视剧和电影配音呢，也有一定的好处，比如演员声音不适合角色，或者演员方言口音过重时，配音演员来为电视剧与电影配音。 你说的那只是一小部分演员，大部分演员还是口齿清楚伶俐的，是配音演员而非演员配音的真正原因啊，还是在于演员的演技不足。如果演员的台词功底够好，剧组完全可以现场收音。有一期《天天向上》中，汪涵问毛晓彤为什么演员自己不进棚配音，毛晓彤的回答是真的没有专业老师那么快。其实啊，也就是演员的台词功底不好的表现，更别说现在的流量小花小生了。蚂蚁竞走十年了，这个梗现在还有人在用呢。 对啊，还有数字小姐、数字先生这种不敬业与不专业的做法，连台词都不背，只数一二三四五，跟着后期配音演员来补。 嗯，对，而且啊，现在的配音演员的滥用还会导致观众们跳戏。你能想象我看着芈月、想着甄嬛的感受吗？哎，真是泪感不爱，泪感不爱啊。 那也没办法，顶尖的配音演员只有那几个，听多了呢观众总会熟悉嘛，所以依靠配音演员后期配音来弥补演技也不是长久之计。 嗯，没错，像周迅、周公子的声音非常有辨识度，但靠着演技大家不仅不觉得违和，相反呢还觉得非常的适合。 而且《甄嬛传》中华妃的演员蒋欣也是自己配的音，可见不是演员做不到，而是有的演员不去做罢了。还是希望演员小生小花们明白，台词是演技的重要体现，表达爱意除了充满爱意的眼神，还有一句不会破音的 我爱你。 嗯，是的，所以呢，除了管理好自己的表情外，流量小花小生们也要多多练习吐音发音方式，加强自己的台词功底，让配音演员啊回到为译制片与动画片的配音中去。 下面请收听好吃好玩好听好喝，陪你一起吃喝玩乐的生活直播间。 提起国产纪录片，雪萌你最先想到的会是哪个呀？ 嗯，当然是《舌尖上的中国》系列啊，不仅有各色美食让人食指大动，而且啊，还把吃的文化结合人文情怀，巧妙地展现出来，堪称是神作了。 嗯，《舌尖》的确算是异军突起，但其实除了它之外啊，我还知道一部不输于它的作品。 嗯，那你快说说看，作为一名合格的吃货啊，这种节目我可不能放过。 哎，那我先问你，你喜欢吃或者了解粤菜吗？ 嗯，当然啦，都说了我是合格的吃货嘛。粤菜是八大菜系之一，是海外最受欢迎的菜系，做法讲究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嗯，回答得不错。这部作品叫《寻味顺德》，拍摄地顺德就是粤菜的发源地之一。 哦，我好像有点印象，看《舌尖三》的时候就有人安利这部作品。哎，他的主创团队是什么人啊？ 你那么喜欢《舌尖》，《寻味顺德》的制作团队就是《舌尖》一二季的原班人马，所以水准比起《舌尖》啊，只高不低。 哎，那比起《舌尖》来，他又有什么别出心裁的地方呢？哎，说实话，第三季因为换了导演配音，总感觉和前两部相比少了点什么，当初的味道啊，有些难找到了。 除了继承了前辈作品浓厚的人文关怀呢和情感注入之外，寻味顺德特殊的地方在于把目光聚焦到了顺德这样一个独特的地理位置， 顺德位于珠三角的腹地，美食之风绵延千年至今，是世界上第六个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美食之都殊荣的城市。 哎，咱们国家吃的文化可以说是博大精深，地位崇高，吃的名目花样层出不穷。那顺德又为什么可以做到独树一帜呢？ 有一句俗话叫食在广州，厨在凤城，凤城啊就是顺德。咱们传媒大学电视学院还调查过，凤城平均每30个人里就有一位顶尖的大厨。可以说顺德的吃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文化演变，无论是在大雅之堂还是街头巷尾，都有一种味道和情怀在。同时顺德人还将饮食传到海外，粘合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那不正应了那句衣食住行人间烟火了吗？哎，那你先给我讲讲啊，节目里有哪些你印象比较深的内容？哎，我得先预热预热。 嗯，总体感觉在顺德，除了民间和雅士中的美食啊，还有一种寻常的百姓家中的美食，就是有什么就做什么，做什么就吃什么。 可我印象里，粤菜的制作工序繁复费时，讲究火候，食材考究，而且啊，对厨师的手艺要求极高。但是家常菜好像不是粤菜菜系的主打，这也是粤菜馆是所有菜系中最少的原因。哎，那么怎么顺德这点又有什么不同了吗？ 哎，是的，顺德美食不仅有粤菜的精致细腻，还有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平易近人。就比如说一碗粥，虽然随着时代演变，粥的做法和种类啊是琳琅满目，但对于食品追求的精神却仍在一碗白粥之中。 就只是一碗普通的粥也能体现出吃饭的精吗？ 对啊，60多岁的黄玉仙老人每天晚上先准备50斤白粥，再连夜去屠宰场拿新鲜的猪杂，掌握火候和下料的次序，最后入锅的猪肝3分钟浮起，保持其最鲜嫩多汁的状态。吃粥的时候捞出猪肝，蘸上蘸料，一碗简单的粥就焕发了不一样的生命。每到夜宵，他的排档就开始热闹，许多人慕名而来，就是为了这碗猪杂粥。 这个我还真没想到，一碗寻常百姓家中的猪杂粥竟然也能体现出粤菜的精髓，也能打出这么响亮的招牌。普普通通却有不同凡响，这怕也是顺德人在吃一道上的智慧了。 其实还有很多例子呢，在这里你能吃到最正宗的双皮奶，老板脾气很牛的煲仔饭，技艺精湛的酿鲮鱼，传说中状元及第粥等等。你也别急着感叹，不如在有机会品尝这些美食之前啊，先一睹为快，饱一饱眼福。 哎呀，被你说的我都饿了，等下了播啊，先去搓一顿，然后我也感受一下顺德吃的与众不同，吃的丰富多彩。 我有故事，你有酒吗？ 我有故事，你有心情听吗？ 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故事杂货铺，我们没有杂货，只给你讲故事。今年水滴大一，上了大学之后，他开始学着打扮自己，渐渐褪去了高中生的稚气与青涩，变得成熟起来，开始去计划每一天，让生活变得充实。这一年里，他做了很多自己喜欢却一直没机会尝试的事情，制作自己的节目，学习摄影，甚至还学了一门语言。就这样匆匆忙忙地过了一天又一天，日程本上的事件划掉再写满。 那天下课在回寝室的路上，水滴收到了一条微信，是高中语文老师发来的。最近怎么样啊？上了大学都没有音信了呀。收到这条消息的时候，他停了下来，站在路边拿着手机迟迟没有回复。最近实在是太忙了，打出的字又删掉，收起了手机。 高中的时候 语文老师是水滴的良师益友，水滴做了他两年的课代表，两个人总喜欢在午休的时候坐在办公室里聊天，聊历史文学，分享生活趣事儿。语文老师最喜欢看水滴写的随笔，毕业之后两人也一直在用信件联系。 水滴回到寝室，这一路上他回忆了很多。高三的时候，他非常在意仪式感这种东西，一直让自己慢下来记录生活。想到自己以前是一个多么热衷于记录生活的人，看到脚边的蜗牛都会蹲下来拍照，而现在呢，在奔波的路上看到满天繁星也当作视而不见。接近一年的大学生活，好像什么也没带走，什么也没留下，总是马不停蹄的前行，匆匆忙忙，错过了很多人，遗失了很多美好。 这一天晚上，水滴约了闺蜜橙子去南锣吃饭。 大忙人终于想起我来了。 哎，你知道吗，下午语文老师给我发微信问我最近怎么消失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 上次回学校叫你，你不去，我现在都不知道你一天天在干嘛。 这一晚上两个人好像又回到了话总说不完的时候。以前放学一起回家，一个半小时的路程总是转瞬即逝，分别的时候还要说完这个话题，好像现在这份情谊没变。 做自己喜欢的没错，但不能一味的做，也该想想适不适合，跟谈恋爱一样。 情感专家橙子已经上线，水滴已经准备好接受鸡汤。橙子这么多年一直是个话痨，说起话来不给人插嘴的机会，水滴也总是趁着这个机会开小差，跟谈恋爱一样。听完这句话，他意识到好像很久没有想他了。 他和水滴的故事简直百分百的还原言情小说。水滴高中的时候每天睡前都有听故事电台的习惯，有一次他随意点进一个粉丝只有几十个的电台，当晚的故事是关于初恋的。主播一开口，他立刻就被他的声音吸引。男朋友的声音这几个字突然出现在一个从未谈过恋爱的女孩脑海里。他叫六元，关注他了之后，水滴每天都会看看他有没有更新，刚刚好他每天晚上都会更新。时间久了，水滴听他的电台已经成了习惯，他觉得这个人就像自己身边的朋友，每天和自己分享这一天发生的事情，感觉两个人就在不同的空间里成为彼此心灵的寄托。 命运的安排总是这么神奇。有一天橙子说，咱们学校有一个学长自己的电台粉丝破百万了，现在成为校园红人了。水滴一向对其他班的同学不感兴趣，更何况是学长，从来没有出现在他的世界里。可是谁知道，就是这个人已然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那天晚上，水滴照旧点开电台准备听故事，暂无节目更新。怎么可能呢，这么久了一直持续更新的，不会是有什么事情来不及更新吧。于是他点进六元的主页，已经120万粉丝了，有个校园红人的认证。水滴盯着手机看了好久，原来他就是那个学长啊，突然有点想见他了。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夏天来了，上一届的毕业意味着水滴的高三随即而至。恭喜我校刘源同学被中央戏剧学院录取。广播里念着上一届学长学姐的光荣榜单，而水滴只记住了这一句。 这一年听橙子一直疯狂安利六元学长，学生会主席、校园红人、多才多艺的学霸，这些令人羡慕的标签都贴在他的身上。水滴想想自己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就算敢喜欢也只能埋在心底吧。但这份不甘心一直深埋在他的心里， 他不自觉地开始想向他靠近。他捡起了几年没有练习的舞蹈，每天锻炼基本功，经常大汗淋漓地坐在镜子前，告诉自己就算是为自己好吧，值得。这份执念支撑他走过了艰辛的高三时光。 后来水滴高考考了年级第一，所有人都在劝他不要去艺术类院校，去综合类大学会有更好的发展，也不辜负自己这么高的成绩。他最终还是妥协了。 每每想到自己最终还是妥协了，水滴就会很难过，也很遗憾。如果当时去争取一下，会不会有结果呢？但时间会解决一切，他一直相信。一忙起来也就忘了他了，现在想想那份执念也有期限。 我说话你认真听的吗？这都是我毕生总结的经验。 橙子抱怨道。 咱们走吧。 从饭店出来，南锣依旧灯火通明，人头攒动。橙子突然很激动地拽我，学长，他喊了出来。 他走近了。 学长，水滴的眼神一直在闪躲。 水滴吗？第一次相遇就像是久别重逢，素未谋面却能记住名字，想必互相关注很久了吧。 原来他一直记得他，不管是学妹也好，粉丝也罢。与其说水滴在为了自己喜欢的人努力，倒不如说他在让自己变优秀，去遇见自己喜欢的人。 不知道这世上还有多少个水滴和六元，但该来的就算是迟到也终将出现。要放慢脚步，给自己时间，况且也不是所有的执念都是非他不可。 用幽默语句剖析生活难题， 用文艺视角勾勒生活轮廓， 生活 mix 给你的生活加点料。本期节目由责编 王一宁， 编辑 林瑞明， 记者 吴阿娇、朱建明、安妮， 主播 杨宇航、王雪萌， 制作 周一南， 联手打造。 是十八岁的青春， 我们的十八岁还忘了谁，要汹涌别皱， 还是23岁的酒局下半， 下班转啊转，我把帽子反戴，还在期待一转，青春像是一场棒球比赛，三人出 是睡在上铺的兄弟，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无声无息的你， 还是身边的佛系少女， 不再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情幻想和你聊什么样的话题，不着痕迹透露会惊讶的秘密。 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九八二青春联盟与您相约，精彩梦想无限可能。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外广播台。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睡前小福利是一部电影，叫做《你眼中的世界》。这是一部科幻爱情电影，故事中的男女主身份与生活环境天差地别。男主 Dylan 是正在假释的盗窃犯，以一辆脏兮兮的房车为居。女主 Rebecca 的老公是经营着一家医院的医生，经常出入各种酒会晚宴。Dylan 本性不坏，但是被结识的朋友连累，孤独地在糟糕的生活中挣扎。 Rebecca 表面光鲜，但是她厌恶这种像是金丝雀一样被豢养起来的生活，也对自己冷漠自私的丈夫感到失望。然而某一天，他们发现自己拥有一种能够感知到对方周身环境的特异功能，于是 身在新墨西哥州的 Dylan 和新罕布什尔州的 Rebecca 命运有了交集。原来此前的22年，他们也不总孤单。电影中最打动我的是他们在知道彼此存在之后的变化。 Dylan 开始收拾屋子，整理院子，开始对一团糟的生活产生希望。 Rebecca 开始走出阴郁，有了反抗权威的勇气。我想最理想的爱情应该是这样的吧，就像是一道猝不及防的阳光。故事的最后，Dylan 与 Rebecca 抛下了所有枷锁，在驰向加拿大的火车上，在同一个空间里相视而笑。看到最后，我已经抛下了所有对他们现实的担忧，所有现实主义的立场在这里是不适用的。作为一部纯爱电影，它已经基本满足了我所有的期望。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配乐也为这部电影增色不少，在这里也把我最喜欢的一首配乐 Trouble I'm In 安利给大家。 老公，我们周末要